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A14。希望大家在7月19日至25日这一段日子抽时间来书展，那么郁文都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书展到恭候大家，那我们可以在新书到签名啊，还有大家拍照留念都得的，那么记得7月19日至25日书展 1BA14 的摊位。 李怡的新书《重拾优雅》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出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2017香港书展期间前往普罗政治学院的摊位 1BA14 购买，万勿错过。 OK， 好，多谢大家收看《天下正经》的节目。今天原本新年呢就来了，但有少少交通意外就没办法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边有位哇从远道而来，南半球南半球最大就澳洲的啦。同樣地，佢嘅節目喺 My Radio 裏邊嘅港珠澳嘅二世祖啊， 好、okay， 歡迎歡迎， 咁啊，多謝歡迎佢哋， 多謝兩位啦，係啦， 唔係啊，我哋冇乜缺乏嘉賓啊，我哋煩嘅有嘉賓，我哋都佢唔放噶啦。 唔係上個上個禮拜只有三個， 咁我哋六咯。 近排多啲啦，可能 係呢輪多啲啦， 希望以後都多啲啦嚇。其實我哋歡迎啊啲嘉賓嚟嘅， 係啊，我都 基本上任何立場我哋都可以接受， 我哋冇乜所謂嘅啊。OK 嗱。言歸正傳啦，咁啊就原本咧就以訪問你為主嘅，咁啊我哋呢個天下正經 crossover 呢個港珠澳，但冇辦法啦，因為呢個新聞咧實在太重要啦。啊，今日就係、是、向中國著名嘅文運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佢今日就喺已經過世啦。咁啊呢個消息咧就好遺憾，因為我咧本人作為咧。網上版零白憲章的簽署人呢，我是很不開心的。零白憲章出發的時候呢，即屬於話實體版呢就有20多人簽署，現在呢全部都很難接觸到他們了。網上版呢就有當年的 technology 呢，我就有幸、成為其中一個網上版的簽署人。我希望我講了之後我以後出入大陸就容易啲啦。呢、這個我都驚噶，其餘都唔驚噶。但冇辦法嗱，我哋即係做得網台就係咁樣噶啦。咁啊，就係即係好可惜啦。作為第一個中國人就攞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咧就唔算，因為我始終都係 cam 佢係西藏人嚟嘅，咁佢自己亦都 cam 佢係西藏人。咁樣啦，咁啊。我頭先都話啦，我咪未開之前，我覺得今次中共咧有少少咧就玩大咗，佢預計唔到咧。第一就係嗰個民情咧，即係變化得咁快，即係好洶湧啊！突然之間，佢個肝癌嗰、那個 一話發現嘅時候， 一話發現 有上個月26日 啦。但係咧，我諗佢估咧，當時都好似以前咁樣，哦，有政治犯死咗啦，哦，啲人好可惜，可能一百幾十人咁喺度啊，抗議示威，過幾日就冇事。但估唔住今次嘅輿論咧，係真係普世性啦。 嗯， 幾乎世界 好多國家都 好多國家好多元首啊， 要插入去 出聲。香港少有地非建制嘅所有人都一面倒，即係無論點鬧交都好，我就好少聽到。即當然有少少噪音啦，但係基本上都係一邊咧都為咗。劉曉波的逝世很可惜的，咁啊譴責中共就唔譴責噶啦，即係譴責佢哋亦都冇咩意思，係咪先？即係我哋大家知道佢係一件咩回事？ 簽名有咩意思啦？睇泛民無啦簽名俾習近平，咁你做乜啫？有正做？ 因為有啲人講得好，我哋而家呢個世界，我哋冇辦法令到中共找數啊嘛，係咪先啦？我哋冇辦法令到中共找數，所以呢個冇辦法，但係。呢件事咧，仲會即係擾攘一排 嘅。一切到時嗰個開始， 係啦，冇錯啦。佢嘅離開係另一個時代嘅開始。好啦， 咁啊就呢樣就講完啦。咁啊，我哋亦都係講少少時間嘅咧。咁我哋啦，作為一個美國本土喺 LA 唯一嘅廣東話電台，點唔多唔少咧都講一啲美國本土嘅新聞嘅。誒，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做嘅意思。難得咧啊，阿二世祖同埋後面嘅台長咧，都係啱啱我哋三個人咧都不約而同地咧，除咗喺美國之外咧，同加拿大咧有聯繫嘅喎，啊！我哋三個人原來咧都喺加拿大生活過嘅，啊，有趣。嗱咁啦，我講緊就遲少先講啦，我一路講本土嘅新聞先啦。嗱，聽日美國國會咧就要為 Trump 咧想推倒啊 Obamacare， 即係美國嗰個醫療保險福利制度咧，誒，想進行新一輪嘅投票。上次就彎咗，咁今次咧就嚟。在 House 嗰度咧，即係眾議院嗰度咧過咧，就應該唔係好大嘅問題啊。但係 Senate 就參議院嗰度咧就麻煩啦，因為佢只係得52票。你就算你再講個 Vice President 落埋場咧，我諗咧都係過唔到，因為好多太多問題未解決啦。美國嗰醫療制度咧已經同其他世界即係好多先進國家一樣。醫療制度已經係一個好複雜，好似話美國六分一嘅經濟係同醫療有關嘅，係六分一嘅經濟， 好多大 六分一， 係好多嗰啲 long term care、faith based、 冇錯啦，無論你係甚至有人已經預言㗎啦，聽日過唔到，下個禮拜個美國個股市嘅經濟咧，因為呢個 health care 喺國會 ban 咗咧，會跌幾百點。有人咁預言，但係即係我唔係經濟方面嘅專家。 冇老師有用啦， 係不過咧，美國經濟今年係動盪嘅咧，我夠膽批嘅。作為風上師，我夠膽批嘅。不過呢個講咗即係等於冇講。 起係起好多啦，今年年頭到而家都 rally 咗好多啦， 升咗好多， 會係動盪嘅。OK 嗱，嗱你就係港澳珠嘅主持啦。咁嗱嗱。我哋先講啦，澳洲方面嗰個傳媒生態到底係點樣嘅咧？因為我美國澳洲，我冇辦法，即係作評論。 澳洲嘅紙媒咧就全體淪陷嘅啦。 嗯， 係啦。 大概有幾多啊？中文報紙度啊？出名啲嘅啦， 出名啲嘅你即係你例牌有星島明報啦， 嗯啊、明報都有呢啲，呢邊已經冇明報啦， 冇啦，個、就是、紙媒萎縮得好犀利，喺 LA 呢邊。 咁嗰邊仲有一間老牌嘅叫新報，咁叫澳洲新報嘅，咁同香港新報冇關係嘅。 O K， 係啦，咁佢就係、是，但係佢即係其實佢有啲似加拿大星島嘅運作模式咯、嗯。加拿大星島其實南方都市報咧，即係大陸嘅南方都市報係 joint venture 嚟嘅、嗯，所以好多一齊搞，所以澳洲新報都淪陷咗啦、嗯。以前佢就其實有啲叫高質素啲嘅專欄作家就寫下啲小品咁嘅、嗯，但係呢個已經係八十年代，即係好細個嗰陣嘅事啦，係、嗯、啦。咁你話其他嗰啲有澳洲日報啊、雪梨天天日報啊，其他網媒、 哦，天天日報都有， 佢叫雪梨天天日報， 係、哦、啦。 嗰啲就基本上係好似分類廣告 slash 啊、每日可能譬如五六頁紙咁樣咯，但係嗰啲全部係簡體噶啦，即係你話 簡體啲 係啦，繁體嘅話應該得翻新報同埋星島咯，係啦。 我呢邊就主要係世界日報啦，跟住就星島啦嚇，喺羅山啊，世界就我諗。一對五到啦，同星島啊， okay. 即係星島啊弱啲啦、嗯。近呢幾年尤其是 美西版好弱，係以前都有啲嘢睇嘅。 嚇、啊，但係三文治係多係厚好多啦，三文治就係星島好啲啦。咁、 okay. 其實近期我都覺得世界好似唔多唔少啊，廣告咧就好多多咗好多啲簡體噶啦嚇。咁、啊、但係你見佢好強烈咁樣去譴責或者中國有啲咩問題嘅話，我就唔係好覺啦。 其實世界我有少內幕可以爆咯 嚇、 世界以前温哥華個主編咧係我老死個老豆嚟嘅 嚇， 係、啦。咁呢位真係可以用阿 Sir 嚟形容咧，係以前亞視新聞部嘅大哥嚟嘅。 幾多年前先？你講呢個亞視？ 亞視2003嘅， 2003 係啊，即係都 fairly recent 嘅。咁呢位大哥點解就即係冇做世界咧？佢因為世界日報就學咪即係好似蘋果，其實而家香港蘋果咁樣、嗯，將全部員工咧就要改做自僱人士， 係、哦、啦，self-employed exactly。咁佢基本上就係trim down 曬全部嘅編輯人手。 哦，其實嗰日已經有個咁嘅歷史，就係咁樣嚟。 其實台其實而家香港蘋果所做緊嘅，即係要將員工做部頭制啊、自雇制，其實係抄翻即係台灣咁樣咯。咁其實而台灣亦都好似抄美國咁樣啫嘛，全部都係特約公稿員噶嘛。There's no employment contract。係 啦， 係啦。 咁啊，少咗啲福利啊，啲乜嘢 啦？嗱，我哋即係俗稱啦，就大台，即係電視同收音機嗰度點咧啊？ 電視就 因為我諗電視一定唔會好多台啊，頂多即係一個起，即係分分鐘兩個我都唔知道，即係澳洲啊唔知啦。 O、okay. K， 多倫多嗰陣時候我走嗰陣時係有一個，後屘又執翻我知道。 多倫多有咩？多倫多有新時代，有 Wow TV，、Wow TV 本地資本 Wow TV 我嗰陣時都未有㗎， 我都未有 走。Wow TV 係零七零八倒出噶啦，一個家私一個賣家私佬就基本上係地主嚟嘅，咁啊屎忽人搞間電台，咁以前有台主鄭敬基，咁鄭敬基以前咧入邊咧逢主播都溝，所以啊搞到自己老婆離婚，呢個又係可以爆出嚟嘅，係啦。咁但係你講 sorry 嘅講翻澳洲嘅電視媒體啦，美國有冇 TVB 有冇直屬 subsidiary 喺度嘅？ 有喺度嘅。 LA 三藩市 有 plug in 噶嘛？係啊 ，cable 有 plug in 嘅嘛 ，Comcast 嗰啲係咯。 係啦。 咁其實澳洲都係有嘅，澳洲有 TVB 叫 TVB AU， 咁就一個 subsidiary， 咁就出埋啲好老土嘅，好似以前啫咩，即係無線周刊啲咁嘅嘢啊，咁就啲劇集就同步嘅。 係啦，我哋近呢兩三年都開始同步啦。 因為嗰部互聯網嗰個冇辦法。 你唔同步嘅話，基本冇。 TVPad 好勁，你知㗎啦。 係啦係啦。你冇同步嘅話，即係你揀揀人嚟 cut 你啊。因為呢度如果要 subscribe TVB 係，我每個月係俾多38。 Standard 係啊 ，Standard 都好貴㗎嘛。 從嗰啲 box 出咗之後咧，我就 cut 咗啦。 嗯， 係咯。咁即係你話其實政府有資助嘅機構咧叫 SBS 啦，咁其實佢都有廣東話節目嘅，咁佢就有上網嘅，即係譬如 website 嘅新聞啦，同埋有間唔中有啲廣東話新聞。 咁嗰個立場係點咧？你覺得嗰、那個即係 TVB 都唔使問㗎啦 ，CCTVB 啊 ，CC 即係我哋都唔需要揾， 唔需要賣廣告啦，唔好賣廣告啦。 咁其餘嗰啲咧， 電視新聞就真係好湧共嘅，係啊，即係好多時出啲文章係咁，你知其實可能其實你哋譬如你呢度其實美國嘅 New York Times 都有買過報紙，就係、是、Sydney 嘅房地產問題啦，就基本上係即太多 foreign 嘅投資者其實都係強國㗎啦，有數字證明嘅，咁入去炒高曬啲即係不論係平樓貴樓、海邊獨立屋、爛鬼 knock down 嘅 bungalow， 甚至係啲煤嘅 apartment 全部炒貴曬，咁基本上呢樣嘢其實你但即係呢你話 SBS 啊嗰啲就成日出啲文章就係 spin 海外投資對於澳洲嘅重要性，基本上潛台詞都係話沒有強國人在你們國家投資，你們玩完了， 都係嗰個通啦。 咁就話即係唔應該歧視，或者即係我哋應該同呢啲海外嘅投資者合作，做大個餅，有水就齊揾咁樣咯，就係咁樣咯。 OK， 呢個就即係主流通啦。美國、加拿大、澳洲，我諗即係強國人有錢， 有奶便是糧， 就去邊度即係都唔需要，即係唔需要懷疑噶啦。咁 網台咧，有冇廣東網台啊？ 廣東話網台應該得我哋港珠澳嘅啫， 係啦，就冇其他啦。 但係你哋港珠澳咧，暫時都仲係以呢個 MP3 為主，即係用聲為主嘅。咁同 radio 嗰度嗰個分別有幾大咧？即係個 radio 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即係你哋都係用 Facebook 嚟傳播呢個你哋嘅節目㗎，係 嘛？我哋網上打乜乜嘅，我哋 Facebook 網上打嘅，咁就你話呢個節目， 基本上我哋都係啦，跟住依賴喺賣 radio 嗰度有多啲聽眾啦， 係啦，我哋主要大家賴。主要都係因為買 radio 先可以吸收到，即係嗰個，即 係聽得啦。 反而加拿大，我最近留意到有另外一個網台節目喺温哥華嘅，就叫做《家燦看天下》，即係除咗瘋人院之外，瘋人院就係買 radio 其中另外一個喺加拿大嘅網台節目， 係啦。咁老實講咧，網台就好多，因為而家網台成本咧就好低嘅啫。 鬥泥台 ，我哋呢度咧能夠即係做到咁耐咧，我哋就嚟一週年啦，話俾你聽啊， 已經過咗嚟， 其實 時間嚟講， 不過你嘅台慶咧就未開始嘅啫，咁就 即係都我哋都算叫做有規模啦，因為我哋就係、是、好即係都係咁講啦，你多得賣 video 都要同我哋做個宣傳啊，叫做我啲客路啦。咁你哋當初起呢個節目嗰陣時候，即係嗰個即係咩原因咧？即係喺澳洲係因為即係純粹冇嘢做啊，喺網上吹下水啊，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唔係，即係其實澳洲呢一 team 人咧。做網台節目其實做咗好多，做咗三年嘅啦，係、啦，即係 before 我搬去澳洲啦，係、啦，即係 before 我喺加拿大搬去澳洲咁樣啦。咁其實點解佢哋開始做呢個節目，我唔知道。 但你加入咗幾耐咧？ 我加入咗兩年幾。 你加入咗兩年幾？ 咁點解我會加入呢？就係、是、原本係有兩個節目嘅，係啦，一個就叫做澳紐廣，一個就叫做澳紐廣東道啦，係啦，另外一個就叫西方論壇。咁、其實咧，即係唔爭在喺度講埋啦。其實呢兩班人而家都冇做噶啦，係啦。咁一個就其實兩公婆做嘅，一個就有咗細路啦。另外嗰個就個係啦，另外嗰個就即係 因為時間唔容許啦， 時間唔容許啦，即係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佢哋開始覺得佢哋嘅立場就即係同所謂嘅本土主義有啲唔同咁咯，係啦，咁所以冇做，咁其實又得翻我哋，係啦。咁點解佢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啲人都好可惜嘅，即係其實以前係即係都幾有趣，因為佢哋嘅節目就冇咁時事性咯，係啦，就講多啲其實講多啲 history 啊，講多啲文化嘅嘢咁樣咯，係啦，咁就點解而家我哋呢一 team 人做就係、是、其實係澳紐廣東道嘅即係剩翻一 team 人，係啦，咁我又加入，咁其實佢哋嗰陣就撩我開麥，係啦， 即係大概 咁嗰陣其實咁我又我其實我好驚對鏡頭嘅，我好驚講嘢。 唔係啊，你好自然啊， 我 OK 啦，而家好咗好多啦。 我頭先未開麥嗰陣時都話你咁樣對住鏡頭咧，就係因為你今朝先到咧就攰咯。 好難。 如果你對住鏡頭，你可能仲攰，但係你俾我嘅感覺，你自然好多。 你今朝到嘅， 我 send message 俾你嗰陣，我到嘅六點幾嗰陣啊， 即係而家我哋錄嘅時候已經係九點幾夜晚啦，十幾個鐘未瞓過啦， 冇瞓過啊！我係拍咗杯麥當勞咖啡，跟住拍咗一杯嗰啲即係雪櫃嗰啲凍嗰啲咖啡。 澳洲南半球啊，嗰啲 weather 天氣完全唔同嘅喎，係令 而家係冬天啊嘛， 而家大概攝氏三度到咯， 三度 五四廿零五廿度啦，你哋 諗起啲凍嘅天氣，我 諗你嚟到好熱啊！呢個禮拜其實已經唔算熱啦，你今日 上個禮拜好熱啊， 上個禮拜真係好誇 張。如果 Friday 即禮拜五、禮拜六嚟咧，帶件衫。 係，我真係唔伸口啊，唔使出街啊，真係。 啊！嗰日我今日我做室外嘅嘢，真係幾乎中暑。OK 嗱，咁樣咧嗱，即嗱，我就好老實講啊，你嘅節目我就唔係集集聽嘅，因為我實在太多節目要聽啦，就唔係集集聽。你哋都係主要講下啲澳洲嗰個時事性啦，同埋當澳洲你哋嗱，因為我嗱好老實講，我哋喺呢度咧，我哋就好希望發展 local 嗰個事業啊。 我好 sorry 要插一句，我非常之欣賞，即係其實一定要喺呢個節目度講嘅。你哋天下正經係我最中意嘅海外節目。 咁、多謝啊！ 即係點有原因啦？一來就係、是、其實。不應該打斷你嘅，我好中意你哋嘅 local focus， 即係其實你哋講 Temple City 話要起露宿者嗰單嘢咧，你哋做咗幾集嚟跟進，同埋你哋真係即係落場去嗰啲 community centre 度，即係譬如你話居民會嗰啲，你哋去 voice out 啊，去做一啲即係起碼即係你哋做一啲 document 去即係 support 你自己 argument 點樣，非常欣賞呢一點，同埋係你哋嘅角度係即係你哋真係用。即係用翻香港嘅 language 講翻你呢度嘅 social issue， 非常之欣賞呢樣嘢。 係因為嗱呢度 LA 咧嗰個華人香港人咧唔少嘅，即係洛杉磯呢度嘅傳統華人即係移民同埋聚居嘅地方啊。咁啲西岸除咗三藩市之外咧，就冇咩人多得過我哋噶啦。咁如果因為咧，如果你呢個電台咧冇一個 local 扎根嘅話咧，你純粹係講美國。即美國的政治，或者講嚟講去又係講香港大陸嗰啲嘢，你好快就會消失喺呢、這個台海之中。因為曾經有人形容過咧，網台嗰個政治生態咧係複雜到咧，即你冇辦法形容佢嘅。即如果你冇 local 嘅話咧，你一定會好快消失㗎。咁、我就自己定咗一個目標㗎，咁我就 我就打低呢度嘅大台。 呢度大台，呢度大台系乜嘢？ 呢度嘅大台就系 电台， 电台啦，收音机。 湾区中文电台。 湾区中文电台呢度咧，即系我唔怕讲啊！呢度嘅1430就系呢度嘅大台。 一四三零系咪星岛定系？ 唔系，佢哋独立嘅， 独立嘅，独立嘅。但系 佢有话有广东话，有国语。 O K， 咁但系国国语嘅 1300 系嘛？咁佢 三环市就1160咁样嘅1400。 系啦，其实佢哋有联系嘅，我知道佢哋有联系嘅。 但系好似系 L A 做得好啲嘅。 O K， 系 L A 做得好过湾区嘅。 冇错啦， 湾区啲广告好正噶，我以为八翻咗80年代啊，佢广告。 嗱，即系。因為佢好多 DJ 我都識嘅，好多 DJ 我都識啦。咁啊當然啦，呢度而家今日我晏晝就專登開一開聽下點樣評論啊劉曉波去世啊，咁就 我呢度晏晝又係有啲時事評論節目三四點嗰啲， 但係就好渣嘅。如果俾我上去咧，我自問我兩個月我就打低佢噶啦。如果有個節目，因為佢唔知道嘅。即係佢唔知道到底，即係有時發生呢件事，佢嘅評論我諗佢都係上網睇下。 睇啲嘢評論， 就算係講啊，好維穩嘅方面啦。 係啦，因為佢即 係廣告啊，大佬 講唔到一啲點解啊？點解會發生？因為唔可以用我哋長期住美國、長期住西方世界嗰套嚟想像香港同埋中國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例如好多早兩年機場，你係咪大陸個機場啲石 Q 打人？我話機場嘅石 Q 咧請咧，唔係你機場嘅人可以控制到嘅。啊，邊間公司做石 Q 咧？唔係你控制到嘅，你可以另外請一班真嘅人去做石 Q。但有一班人長期喺度，你出糧俾佢做石 Q 咧，唔係你班機場嘅管理層可以話事嘅。呢啲美國係想象唔到嘅，係咪先咧？咁佢呢啲佢又唔識講，亦都可能咁講，因為好肯定有一樣嘢咧。佢哋呢度個收音機已經唔可以用64屠城，你可以用64，但唔可以用落屠城呢個 term 事件。 你可以用64 事件都， 但你已經唔可以用屠城八呢個字啦，已經唔得啦。我想去做嘉賓 ，no problem， 但係你主持你已經唔可以做，你已經淪陷到咁樣噶啦。咁所以就話， 鬱敏都唔可以再上去啦，即係唔可以話唔可以啦，但係冇邀請佢。 佢哋冇嘉賓幾耐咧？ 好耐啦， 咁係咯。 即係如果話講政治嘅話，我甚至乎唔記得上一次係幾時。 咁係咯，已經係 黃之峰嗰啲嚟都冇請佢噶啦， 更穩定鬱敏啦，係咪？ 哦， 當然啦，以前呢度有一個好大嘅政治組織同香港有聯繫嘅，咁我都參與過嘅。佢哋都今日都走咗去中國領事館嗰度為劉曉波燭光晚會啊！ 唔係中國領事館啊，好似喺丹灘啊，聽過。 Grand Park 係嘛？ 嚇！ 嗰度啊 ，Grand Park 唔係領事館 啊！咁啊， 什麼咁吹上 去？咁啊，但係就即係隨住我同民主黨交互咧，咁同佢都冇乜聯繫啊！啊，咁樣就啊， 其實 Toronto 有啲咁嘅嘢，即係 Toronto 係有啲係以前。民主黨嘅人去到嗰度， 而家你丹灘嗰度都係噶，都係 即係嗰度叫港加聯啦，即係基本上 港加聯， 港交聯啦，我哋叫佢做係啦。咁就即係基本上係李柱銘啊、黃之峰去嗰啲就咁樣，但係每次出現都俾啲俾好多人挑機嘅，而家係 我絕對會俾人挑機啦。 其實我已經其實我已經好即係我唔係好記得個中文詞。點講咧？其實我已經好即係好 my 即係 my 即係好温和噶啦，即係唔會主動挑機噶啦。即係我都講笑咁講啦。香港我今啱啱翻香港就專登走好多網台啦，有啲網台唔應該上去嘅都冇辦法，為咗宣傳我都上去。 六四晚會都去唔去喎？ 六四晚會對我嚟講我冇乜所謂。我 你有去到咩？ 我有去現場，我都影過啲相。 我見到你 post 咗相。 我第一次上去。 咁多年第一次上，我一年都冇去過。 我主要係時間嘅問題， 係啦， 唔關政治立場啊，我唔關政治立場。 我 first and last time 去六四嘢咧，就係鬱敏喺文化中心第一次搞，即係一三年嗰陣，係啦。 啊，尖沙咀嗰次我又冇去， 我唔記得咗。我成日第一次去嗰個就係去鬱敏嗰個。 我啱啱嗰次就六四，我第一次去，應該咁入圍院嘅。支聯會嗰次我第一次去，支聯會主辦嘅第一次去，咁樣咧就所以就因為外國咧就好老實講，雖然 即係因為八九嗱嗰陣時咧，呢八九嗰陣時候咧，呢度有好多好多好多團體主辦嘅。嗱、嗯，我話俾你聽，有時即係呢度咧，好多團體 one man band 嚟嘅啫，即係一個團體。 啊，你講開團體咧，講開六四咧，我哋 LA 兩三個禮拜之前咧，都有一個六四嘅。不是六四 ，sorry， 我講錯，是話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年的晚會， 潮 好似是有二十位的，我聽講，但係嗰二十位全部都是中國人，冇一個香港人，找不到一個香港人。 哦，呢、這個唔出奇啊！ 即係你聽到佢話 有㗎，因為即係 唔出奇，即係我好似有你講啲 case， 我好似有印象，我見嗰啲類似 poster 定乜鬼嘢。咁嘅嘢嘅 慶回歸咁樣啊嘛， 係慶祝回歸咁大嘢， 都唱紅歌啊嘛， 因為呢度嘅中國領事館要做嘢噶嘛，係咪先咧？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嗰陣時候，台灣即係中國嘅僑領佢哋即係 雙十節要 一樣啫嘛，即係嗰個做法係一模一樣啫嘛，即係只不過即係而家時勢逆啦，咁樣就而家就係即係由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事館打息，以前就由中華民國嘅領事館僑領部嗰陣時負責， 僑委會 啊，咁而家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台灣嘅政權都交替啦，民進黨就唔 care 呢啲咁嘅嘢噶啦，啊，咁樣咧就即係呢啲我哋唔咩講，我哋講翻啊 ，local 嚇，講翻 local 啦， 聽日咧就有個 Obama Care 嘅 嗰個 國會嘅咩選舉啊？ 投票啦，辯論完啦， 但係好，我都係咁話咯。你又想推翻奧巴馬 Care， 但你又俾唔到一個新嘅，俾唔到 可行一個可行嘅 work 嘅 replacement， 係啦，你真係 replace 呢啲嘢， 所以又係等嘅啫。民主黨唔使問噶啦，全部一定反對你噶啦。你共和黨，我老實講，好多人都覺得唔 work 噶。你聽都係問題，你聽日 ban 咗佢之後，你點搞咧？ 你推冧佢，你以後日子點過 咧？係咧，你冇忘記喎，全世界都係喎，福利呢樣嘢咧，俾咗你收唔翻嘅喎。 基本上真係俾咗收唔翻 嘅。俾咗係收唔翻嘅，好，即係你呢啲。 但係有個 tricky 嘅地方就係咁多人當時選Donald Trump 啦，係咪？咁佢哋呢班人都知道係話佢 Donald Trump 呢個人係想懟冧呢個 Obamacare 喎，咁你都要投佢票啦，係咪？咁即係如果假設佢真係推冧咗嘅話，攞翻你啲福利嘅話，咁你怨得邊個咧？係咪？ 好簡單啦，我有 Obamacare 嘅，我可以投 Trump 或者唔投 Trump。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真係伸隻手喺荷包嗰度攞走我嗰個原本嘅福利咧，就一定我就一定同你反對。 一定反對啦。 一定反對呢個好現實，我諗唔夠膽話百分百嘅人反對啦，90%都有啦。 嗯， 係咪先咧？因為呢個係一個生活上即係 Medicare 演嚟 喺美國就一定需要啦，一定 需要㗎啦，即係都唔需要懷疑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揾嚟打㗎啫。 你都知道阿二世祖，你都知道我哋俾幾多錢。醫療保險啦， 基本上係你摸份工就頭痕嘅啦嘛。 嚇、啊，由啊，我諗由單身嘅300多蚊去到1000多蚊都有， 一個人 啊，一個月 係啊，一個人。 啊，你話諗下一個50-60歲嘅人要俾1000蚊嘅現疏醫療保險， 硬骨喎、啊，呢、這個係 係啊，係係好離譜嘅。 咁呢個咧，其實我唔知點解奧巴馬咁咩，我覺得佢有少少社會主義傾向嘅。呢、這個我唔知佢點解會走啲咁嘅路線嘅，即係咁、啊、但係嗱， 佢都成日想話要學加拿大噶嘛， 係 於是咪搞呢樣嘢， 係佢成日想學加拿大嘅，但係加拿大唔係百分百資本主義社會嚟噶嘛，冇忘記 福利啦，好多福利啦，其實 我最記得嗰陣時候咧，我80年代投去多倫多嗰陣時候咧，工會嘅勢力同埋嗰陣時保守傾向咧，星期日真係俾開工。 而家加拿大就冇啦。 而家唔係，因為我走嘅時候， 而家加拿大都啲鋪頭晚晚都開到9:00多。 作為一個香港長期喺香港生活嘅人咧，係唔可以想象點解星期日係會唔俾人開工嘅，係大鑊。 咁其實 9:00多，你講係啲魔啊？以前係幾點啊？6:00啊？ 以前5:00啊收啊。 拉住 five 冬天啊， more，as a more 啊，拉住 five。 Bang bang hours 係咯 ，and 係魔喎 ，shopping 魔喎， 澳洲而家都係㗎 ，nine to five 喎， 澳洲而家一除咗星期四咯，星期四咪開到九點咯。 啊，淨係一日。 其實statutory 係 nine to six 啊，冇 nine to five 咁衰。 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真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嘅，即係咁即 慢到咁樣啊！ 就嗰個生活節奏。 我唔知喺呢喺節目度有冇講過咧。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第一年，咁啊讀 high school 喺一個好細嘅鎮裏邊，3000人，佔咗好多都係退休人士嘅。咁我去銀行啦，咁啊有大概5-6個人排隊，兩個 counter， 咁啊兩個 counter 喺度 serve 人啦，冇乜嘢正常嘅。咁啊到大問題咧，就係佢哋 serve 完嗰兩個人行開咗之後咧，咁我哋5-6個喺度等啦。呢兩個 teller 咧喺度兩個傾偈，大概咧就係傾琴晚睇嘅電視節目，傾咗大概2分鐘。 歡喜嘅劇情 啊！但係你傾偈已經唔啱啦，係咪？最奇怪咧就係等緊啲人啊！冇一個出聲嘅喎，冇一句話喂，我喺度排緊隊喎，係咪？咁你就想知道係幾慢到咩地步啦，係咪？你話假設喺香港啊，即係你唔俾人鬧到飛天係咪？冇咁嘅可能啊！ 老細都鬧你啦，無啦啦翻工喺度做埋啲咁嘅嘢。 係啊， 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嗰時搭巴士就係、是、即係你即係你知啦，可能幾個攤先一條巴士線 循環線嗰啲， 嗰啲咁咩？搭搭下就停咗喺度。誒好耐咯喎，咁望下個司機又唔好見咗啦。原來個司機揸叉車就走咗去間 donut shop 嗰度，去個 big time 就飲半個鐘頭咖啡。 但係係 車係 有乘客嘅， 有乘客我就坐喺個巴士裏邊。 幾多乘客？大概 就唔係好多幾個啫。咁然後走咗去間 donut shop 嗰度飲 half hour 嘅 big time 咖啡，飲完咧出嚟繼續開車係。 冇人琴聽㗎嘛， 裏邊係若無其事嘅， 係冇人琴聽。 一定發生一件咁嘅事， 即係你真係想象唔到。因為你話佢普通嘅話，係咪你 pull over 咁你去洗手間咁樣？ 冇錯，如果去廁所咧，咁係即係我明嘅，即係就算香港都會嘅。你坐的士個司機話明定佢去廁所，呢啲我明嘅。但唔係佢走去都話攤一杯咖啡，當然嗰陣時未有手機啦。半個鐘頭後先繼續開車，翻嚟若無其事繼續開車。 我在同一个摊里面呢都有一个、我都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形容了。我当时我第一年去到加拿大留长留白是不是几个月才被爆。那头发就很长的。我去到鬼佬很小的间的 多个窗 口。咁啊坐低咁啊，佢同我耳油濛濛，跟住即係意思話電白啦，我乜咪電咯，係咪？嗰陣時啊，香港唔可以電白噶嘛，你學生。 香港唔俾。 咁啊電啦嚇 ，OK。咁電到一半，啲頭髮係拱起曬喎，即係成個撒亞人咁樣喎，大概有一尺高啦，可能半尺多啲啦。咁啊，跟住佢同我講話，喂，唔得啦，我趕時間，我要去睇 ice curling 啊。 哇！ 我可唔可以我兩個鐘頭翻嚟再幫你剪埋佢？咁跟住我擘大口咁樣，我又唔知，我唔識嗰陣時未識同佢英文嚟辯駁話，你唔可以，你一定要留低同佢剪咗。卒之我就喺隔離餐廳等1-2個鐘頭，即係我，但係我個餐廳嗰啲人我識㗎啦嚇，跟住先至攬住條圍裙翻去再剪埋。 嗰陣時係我去呢個時代係發生呢啲咁嘅事，我哋都話你香港長大嗰陣時想象唔到會有呢啲咁嘅事發生。 真係諗唔到呢個世界可以有啲咁嘅人同你講話，哇！你兩個鐘頭先又翻嚟，我剪埋佢啦。 見講話見到一半，佢唔係話 emergency 喎。 係啊，佢話佢同好老實同我講，我要睇 ice curling。係 啊， 哇！你咩服務態度啊？係嘛 ？Curling game。 啊，係啊，即係喺個冰地嗰度碌個球去 掃垃圾，我哋話掃垃圾嘅嗰陣係。 我最記得一次咧，就係、是、因為我喺香港開户口咧，都已經係用電子打保嘅啦嘛。 啊！ 嗰度仲 寫巴林， 攞50,000加幣咁樣嘅 -50.00， 然後下邊 subtract 幾多？手寫落去，我望佢眼都突曬嘅。到底係咪因為 any problem 咧？佢即係到底佢發生咩事咧？咁樣後屘望大咗入啊，原來唔係嘅喎。嗰個年代仲係手寫嘅喎，本存折簿啊。 所以可能啲經濟進唔進步咧，真係睇下個社會快唔快。 佢嗰個嬲尾就實在，因為我係即係移民潮嗰陣時候，即係80年代尾。嗰時候去加拿大啦，即係嗰個社會，即係多倫多附近，因為太多香港人去啦，嗰、那個 嗰個發展就急速得緊要啦，先開始即衝擊好多樣嘢啦。嗰時加拿大接收移民都因為經濟實在太差啦， 愚人你班人嚟洗錢， 你班人嚟洗錢啦。嗰時開始先摸啊，先陸陸續續 build up 啊，即係你話齋叫做咩嘅歷史？ 而家起到成個香港咁啦 ，Ronald 嗰度都有。沙爺而家就深圳咁樣啦。 哦，係啊，哇！我走嗰陣時啱啱開始發展。 即係你走應該係 square one 嗰啲嘢開始嚟啦。 我嗰時淨係我知有笪咁嘅地方，我知佢會起。一樣，我諗嗰時仲未有標定。 嗰陣時真係沙頭角啦，喺多倫多嘅。 而家好似深圳咁樣咯，即係每邊四條線啲大街，好多奇形怪狀嘅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添啊！ 高樓大廈， 即係廿幾三年冇翻過去啦。 係啦，起到成個林咁啦，而家沙架 一支嗱咁啊，即係我哋嗱講下澳洲嗰邊嗰個醫療制度係點咧？ 澳洲醫療制度咧就政府有包底嘅， 政府包底。 咁政府有包底咧，咁其實譬如你。你的年薪是95,000以上呢，你的人工就會有一個叫 Medicare Surcharge， 就是比多叫大差不多 2% 到去供。 如果你是 Single 如果是 Single 95,000家庭好像130,000這樣。 OK 其實95,000人工在那邊都不算很高，因為你的 Average 說的是80,000，澳洲的 Average 人工。 OK 咁就咁其實譬如咁你即係呢個即係你其實基本上你係有咩事，你係國民或者係PR 嘅話，你拎張叫 Medicare card 啦，咁應該可以入醫院睇啲嘢咁樣啦。每兩年有一次免費驗眼啦，咁就牙科啲係要自己買私人保險嘅。咁譬如 OK 呢啲係你可以即係無條件地享受公用服務啦。咁澳洲亦都有私人嘅醫療機構嘅，咁你買一樣嘢叫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啦。咁你每個月就大概譬如$100至到$300不等咯。咁就可以。 你講係美金？ 澳幣， 你係澳幣，係啦。咁你 對幾多而家澳幣？ 零你將澳幣 邊個高啲咧？美金、澳幣 計美金啦。你將你將澳幣乘以 除以一點三幾。係啦，即係其實等於乘4/3啦，乘4/3就等於美金啦。咁你 OK， 你買咗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有咩 benefit 咧？咁你就可以去睇私家醫生啦。咁個墊底費亦都高啲啦，係啦。咁就即係叫做你可以 skip 咗公立醫院嗰條龍咁樣。 公立醫院都可以睇醫生嘅，都 係。咁你係工人噶嘛？咁你有交税就得噶啦嘛。係啊，就咁咯。 佢大唔大問題咧？佢嗰個醫療制度而家喺澳洲啦，而家醫療制度喺美國已經開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我哋已經開始負荷唔到噶啦，或者有錢 cover 嘅人咧就要越 cover 冇錢嘅越嚟越多。 我都係噶啦。 咁佢嗰個即係係一個大問題咧？ 澳洲係一個大問題，因為佢其實大部分人即係我諗係我其實我冇實質數字啦。我認識好多人係冇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即係其實覺得嗰。因為其實澳洲 已經足夠啦， 其一啦，即係佢哋全僥倖心態啦。我自己就有買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嘅，係啦，咁就 你講嘅全僥倖心態，即 係覺得自己唔會病 咯，好似香港咁樣，即係如果入公立嘅話，就要等幾多個鐘咁樣， 或者係唉唔會輪到我病嘅，我點咁樣。 即係如果真係有病嘅話，公立就係頂唔順嘅咧。 公立 係 啦， 即係或者 點解頂？一來就係佢床位太少啦，同埋佢另外一樣嘢就係公，即係政府其實就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年年就 cut 醫療 budget。咁就即係基本上其實佢最 PK 一樣嘢，就我自己節目講過啦，就將你知 age care， 你真係要用實際嘅人去照顧呢啲長期病患者老人咁樣噶嘛，即係譬如話洗腎啊、洗傷口啊、化療啊咁樣噶嘛。你知唔知澳洲政府 PK 到咧？佢係用所謂整一樣嘢叫 e-health 啦，基本上係叫你上網學 tutorial， 自己幫自己 洗腎， 洗腎， 洗腎係可以嘅，洗腎係可以的。 得，自己幫自己打胰島素，係啦，自己 胰島素都可以， 胰島素都可以，好多人自己打嘅添啊。 但即係佢就話，即係好多嘢佢就 delegate 咗俾 俾翻你自己啦， 俾翻你自己。但係澳洲一來就係個即係冇北美洲咁樣，好多人會用一啲上網嘅 resource 咯。 嗰度係真係好落後嘅，個個係中意要見人嘅，所以點解嗰度嘅零售嘢仲有生存空間咁樣啫嘛？即係未嗌救命咁樣，即係嗰度個社會係落後嘅。咁你真係玩死班老嘢嘅啫喎。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佢即係佢不斷即係政府就將自己，譬如你話OK 我唔知道，我唔係好清楚美國俾你點 work 啦。即係總之係譬如啲三區係屬於一個聯網咁樣啦。他就將呢啲嘢就賣俾海外嘅投資者，變 private run 咁咯。 當然係咪英國都賣㗎？係 啊，可以。澳洲基本上係有即係、就是、賣得到嘅嘢就會賣㗎啦。即 係香港政府都係咁樣啦，咩、都批出去啦。 即係歷史建築都可以賣，係啦。咁就即係用啲好白痴都冇人信嘅條款就說，就話啊唔係啊，佢會保護點樣點樣，就轉咗彈落單嚟咁樣。 係啦， 係啦。 真的絕對不出奇啊！你 因為他哋澳洲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天真和太落後啦。他哋真的用很西，即、就是真係 strictly 用西方價值去評估一些海外投資者不會做的嘢。佢話：，唔係我哋信佢，佢唔會咁樣。佢就揾法律罅，就同你對冧啲嘢，或者就同你買曬啲。 嗰啲唔係強國人係嘛？ 唔止強國人做衰嘢嘅，係啊，即係美國佬都做唔少衰嘢嘅。 我新新嚟， 即係我坐去加拿大嗰陣時候咧，香港人嘅蠱惑係躲到真 係。可以講個私人嘅呢啲嘢， 真係可以橫行嘅。即係如果你願意做嘅話咧，我初去嗰陣時話啱啱加拿大啱啱開放俾亞洲人咧，主要都係香港人啦。嗰陣時候啊，香港人嘅蠱惑真係可以喺嗰度橫行嘅，就有啲似呢個 situation 啊。 買間屋翻嚟，即係買間大 lot 翻嚟，劏開四個嘢，劏開份業權，每一度起間細屋，咁收翻你咁錢咯。即係氹啲阿公阿婆賣咗自己笪大地啊。咁嗰七十年代成日做啊，佢哋。 都 劏 lot 呢度都即係老實講，而家你喺呢度，你要拆咗間屋起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的嘛，香港人不會跟你這樣做的嘛，拆正四條柱的嘛，那就叫 rebuild， 那就叫重建的嘛， 或者奉牆啦， 或者奉牆啦，但鬼都不會這樣做的嘛，所以當然啦，他現在就學了這些東西啦，但是就即是香港人我們叫靈活啦，就是出曬。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東西的？即是譬如我買打地回來，如果我想，我不喜歡這間屋，我拆了去起，但是呢有些條例呢，就是我只是拆正一縫牆呢，咁再起咧，咁就唔係叫新屋嚟嘅咯喎，咁税咧就俾少好多嘅咯喎。 冇錯，佢仲可以舊用嘅舊嘅地税㗎嘛。 係啦，係啦， 即係用舊嘅 estimated value。 冇錯啦， 澳洲同加拿大都冇啲咁。 冇啲咁。 但係嗰度嗰啲友仔咧就點樣咧？即係其實羅省好多屋，就算三藩市好多屋咧，好多時咧六十年代起㗎嘛。澳洲同埋加拿大好多樓咧，都係1920同1930年起嘅，尤其是温哥華。咁其實係好多嘅屋，你基本上係即係等於香港嘅入個古蹟辦咁樣啦。但係啲友仔咧，就即係基本上係揾啲友仔，就即係話間屋有殘有剩咁樣 delist 咗佢，再懟冧佢，因為佢盲笪地啫嘛。 係啊，冇錯， 就係咁樣 地啫嘛， 住唔到啊。 係啦，住唔到啊，結有結構性問題啊，同埋最叻咧，佢哋話咩咧？石棉。 係啦，呢樣冇得傾啦， 呢樣冇得傾噶啦，即係空氣污染啊、落水啊，即係揾啲環評公司寫幾份 report 咁啊，嗱嗱聲就拆曬佢啦，係啦， 再唔得心狠手辣啲咯， 點啊？祝融夫人 啦， 祝融夫人，哦， 再唔得咪心狠手辣啲啦， 唔係壞冷氣，壞冷氣，跟住冷氣機着火係嘛？你講緊。 咁你咪心狠手辣啲咯，最心狠手辣噶 啦。咁但係你加拿大，即係講開醫療啦，加拿大醫療福利都好好啦，係咪？高重税制， 全政府嚇，係啦，咁亦都係冇私人醫療嘅， 冇 有 極少， 極少咧，極少5%到啦。 而家有嘅其實咧，而家 我有嗰時都有嘅， 有， 但係就真係冇咁嘅需要咯， 係冇咁嘅需要啊， 冇咁嘅需要。 唔係以前你個年代有啲唔同，以前就resource 係多過人口，所以啲隊就唔係好長 啊，可能係。 而家係做到即係變咗香港公立醫院咁。 你講多倫多係嘛？ 多倫多係啦， 因為咧嗰度叫 Social Security 嘅嘛，好似叫做 SSN， SSN 嘅嘛。 SSN 唔係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 ，Ontario 咧就1100萬人口。我唔知而家幾多，我只可以講八九十年代咧就有1300萬張 Social Security。 咁嗰時個 resources 你諗下， 以前嘅 resources 冇揸得咁緊咧，而家點解有 可以攞兩個 number 嘅？ 而家點解有 pro？ 唔係以前啲人好精噶嘛 ，passport 一個名，香港身份證 係一個名， 啊好嘢！ 我攞英國 passport 一個 名，香港移民紙， 移民紙一個啊嘛， 即係宣誓嗰陣。 我而家攞用美國 passport 攞多張都得啊！佢唔理你噶，佢真係信你。 係佢信你噶嘛？你報你報你咪我其實我啲親戚係賴嘢嘅，啲友仔亂串字，咁啊出資變咗俾人亂改嗰個名，係啦，或者啲友仔懶性咁調你中文名、英文名個次序嘅，咁啊有幾個 legal name 咁樣咯，係、 啊。但係法律嚟講，加拿大係鬆嘅。係 佢嗰個， 我記得我嗰陣時揸幾年大膽車都係咁樣。我走嘅我都冇加拿大嘅， 你冚就冚咗咪賴嘢咯， 係啦嚇，但係 俾人冚都賴嘢咯， 咪走咯， 係啊，好簡單， 走兩招， 走兩招咯，嚇，走兩招啊， 同埋嗰陣時啊，聽講我就算幾年十年前十幾年前翻香港啲人話。哇！多人多誒，碌假卡都好容易嘅咋，你捉到都係好假好輕罪嘅。 嗰陣咧，我識啲留學生啦，即係其實佢之後真係冇踏足多人多，其實我都好出奇嘅，即係咁即係 OK 咁好地方，你唔會想翻去行下嘅咩？佢哋真係冇翻去行。咁啊做咩咧？就臨畢業嗰年 嚇 咁、你知其實 十幾廿張嗰啲有咩銀行卡啊、 credit 卡啊？ 咁啊唔係啊，佢哋係 copy 你張卡走去。用人哋嘅假卡嚟碌啊！唔係用你自己嘅 credit 嚟碌。 唔係佢哋就蠢啲，用自己 credit 買到一屋電器啊，連只狗，你知嗰邊，你知呢度都係咁啊，寵物有一公會噶嘛。 嚇！ 係啊，連只狗都係咁樣供翻嚟嘅， 跟住走啦，住幾個月？ 住多年到啦，即係最即係一開頭有供嘅，跟住之後後屘就 因為你計到幾時走噶嘛。 咁啊車咧就即係架架車佢仲係供緊嘅，咁啊亂抌喺人哋度咯。 跟住等人嚟拖啦，係咪？ 係等人嚟拖咯，即 係。去到機場好多都揸架車去機場咁啊走㗎啦，咁啊擺架車 幾方便啊？ 係啊，即係唔係好似揸架車？我見過呢啲嘢㗎。啊，嗰陣時咧，而家就咧應該強國人做啦，但係我嗰個年代就香港人。 而家強國人做咩咧？咁啊唔爭再爆埋呢啲咩衰嘢啦！你知 lease 車係好容易嘅啫嘛。lease 車咧就扮偷車。 揸嚟，我呢度嘅我咧。呢度揸去墨西哥賣咗佢， 係啦，嗰度咧就咩個，即係或者呢度啊抌 Long Beach 擺條匙喺入邊，哎我唔知點解唔見咗咁樣咯，跟住第日領銀行無啦多幾萬蚊咁樣咯，係啊咁樣。 即係話就話係唔見咗車，其實就自己賣咗。 其實就揾咗人收咗佢，即晚喺啲倉度劏，係啦，一係就入咗櫃啦， 入咗櫃去台灣咁樣， 係啊，多數係廈門嘅，多數廈門 呢度就揸去墨西哥， 係啦，俾條乜都帶曬過去， 得㗎啦，咁啊搞掂㗎啦，咁啊 report loss 咁啊得㗎啦，你肯做，即係呢啲嘢你肯做就得㗎啦，啊，咁又同埋即係我喺加拿大有呢個我就做好多嘅，我係最受歡迎嗰時，我其中一個揾食係咩咧？我同人改門口改 number， 點樣同喺門口改 number？ 四個㗎嘛，嗰啲 number 一號、五號、九號對面咩㗎嘛？香港人咧就38啊、32啊、33啊，就你見嗰啲門牌粒下咧，就即係你知香港人最信呢啲嘢噶啦，就因為加拿大嘅粒牌兩邊多倫多一齊，即係我可以有留意單雙號噶嘛，然後就隔四個噶嘛，唔係話二四六八十噶嘛，而係二八十二十六二十咁樣噶嘛， 怪噶嘛， 係啊， 唔係尤其是你住 Mississauga 嗰啲，所以啲嘢咪無啦五千幾咁樣咯，即係譬如 proper metro Toronto 我就最叻同佢咧，就喺個 city 嗰度整三十六同埋四十之間嘅整個38出嚟， 你有冇聽過？ 咁郵差點樣派信啊 ？Suppose 都 OK， 佢都揾到嘅 ，OK 啊， 都 OK， 佢個車咁行啫嘛。 係啊，咁啊，我都最揾錢就最同香港人做呢啲嘅嘢，中間插一個 number 落去，即係左右插一個 number 落去，37、38咁樣。 你應該聽過四號變三 B 嗰啲咁嘅故事啦，四號變三 A 嗰啲啦，係啦，仲唔老禮啊嘛，13變12 B 啊。 即係講少少個老本行咧，即係有啲香港人話佢嗰個黃係黃四號， 咁阿叉都黃四號嘅。 我話喂，四四聲唔好聽喎，對我哋嚟講 二拆啦，你唔好講四，你叫孖二咪得咯，兩個二咪得咯。啊，咁個四號，我你個四號，你唔好四，你將你個四號拆咗去叫二 plus 二咁咪得咯。我哋專同人搞呢啲咁嘢，攞呢個郵局咧就多得我攞呢啲唔少啦。 二 dash 二咁究竟係 plus 二？咁我仲話我呢個係 design 嚟。 出嚟 我中意四号啊嘛，咁样我由你话一加三就难就核突啫 ，two plus two，Paddy 大陀大啲咁样，咁啊得噶啦。香港人咧就最灵活，最识得搞呢啲咁嘅嘢噶啦。 OK， 系嘛，即系搞到啲加拿大鬼啦，死下死下嘅，即系佢。 但係加拿大有樣嘢啦，即係其實 versus 澳洲鬼咧，而家班友開始嘈啦。 你知加拿大嘈定澳洲嘈？ 加拿大，澳洲人仲係澳洲鬼，可能真係生活太舒服啦，福利太好啦，同埋佢哋即係佢哋覺得安貧樂道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 澳洲人你話 係澳洲人 好事嚟 嘅，係好即係有 good and bad 啦。但係加拿大就係俾人踩到上心口，而家開始反擊。 尤其政府都行出嚟啦，係咪話唔俾你強國人點樣點樣？ 呢一兩年 stop 咗嗰個移民配額啊嘛，好似話係嘛，我即睇新聞， 好似係減低咗。 Facebook 嗰、那個 投資移民佢減咗，同埋海外買家要俾15% 税， 加 啦15% 加辣係啦。但係其實喺温哥華樓價繼續升嘅，因為佢哋其實唔好唔記得咧，好似美國咁樣好多所謂嘅炒家，基本上而家有身份嘅。佢做艇仔又好，同埋佢根本就冇有，係啦，即係艇仔拍車仔，一係就佢根本就係、是，即係其實你都知喺美，你哋兩位喺美國住得咁耐，好多本地人，例如做超市、做餐廳、做譬如做旅遊巴、做旅行社嗰啲，基本上大把 cash， 我中意買乜啊買乜咁，好、多時係呢啲人搶到。 business 就唔係冇乜所謂嘅。 佢盤數啊，喂！佢盤生意啊，喂 hea 嘅。佢每日嗰啲咁嘅，即係譬如你話啲倉啊、啲寫字樓啊、啲分行啊，升值嘅，即基本上多過佢揾嘅錢嘅，即係啲車行咁樣啫嘛。好多車行 third generation， so what？ 佢大把地，佢 hea 做亂做，啲價浪 咩價係咪？麥當勞都係大地主啊嘛， 啲浪喺度浪價你吹咩？ 咁但係你頭先啊有話講過話美國人加拿大人同埋澳洲人嚇、有啲我哋三地有啲咩分別咧？可唔可以講到 做嘢定係生活咧？ 嗱、生活你頭先大概講咗下啦。 係咯，美國即係做嘢啦，不如講下，其實都想分享一下呢啲嘢嘅。 係啦， 加拿大人就做嘢搏嘅，我覺得係 加拿大 即係可能黐美國啦，黐得多啦，同埋好多。 以前我就唔覺啦，以前我覺得 而家我嗰個年代一啲都唔覺。 因為温哥華我都唔覺得佢哋係好搏啦。 Toronto 搏嘅。點解咧？佢哋基本上你其實你要了解啲 reporting structure 咧，加拿大好多嘢基本上 report into 美國嘅。咁你美國嗰啲人，咁你都驚噶嘛？而家基本上你都即係全部有 musical chair 咁啦，一夜 reorg 又成咁樣。咁美國班友捽落嚟，你加拿大班友要起勢上噶啦，係啦。同埋就加拿大人就搏咯，但係澳洲人係 hea 嘅 ，hea 嘅。是啊， 即是你覺得澳洲人是仲慢過加拿大人？ 慢啦、撇啦，同埋即係佢哋唔覺得有啲，即係真係，即係你美國， 因為 是 因為澳洲即係一個超級大島，佢隔左右都冇。 你好多時美國你係講啲嘢要精益求精 above and beyond 噶嘛，即係你做俾你自己內部嘅嘢又好，你做俾客嘅又好，澳洲唔係㗎，求其㗎，有乜禮拜一次搞掂咯，唔得喎個客。個客急喎，咪叫佢等咯，佢唔等得我去新加坡㗎，大佬。 呢回事啊， 佢要急。係啊，咁咪即係咁啊！有時係啊，即係佢哋係覺得冇乜嘢咁樣，但係即係佢即係最搞笑就係佢以前就覺得自己係即係泱泱大國咁樣。 澳洲 係啊，但係而家佢即係其實最近 Malcolm Turnbull 即係澳洲總理咧，就話佢要令到澳洲變得更加 Asian 啊嘛。 咁你 A 係啊，真係咁講嘅。咁你 Asian 就係要即係精益求精啦。二來就係你真係要 deliver 到啦。如果我有乜需要用你啫，同埋你唔好同我講咩 relationship 啲咁嘅嘢啊嘛。你做唔到，我落下個 vendor， 我唔理，我下一次 效率啦，亞洲人 講效率，同埋你拆局，我唔理你用咩方法都好，你同我拆掂佢，咁咪有咩咯？你唔好同我講話等幾耐。 香港人就係咁咧。 香港人就係咁樣咯。咁其實即係，但係你澳洲大部分人嘅。 Don't tell me how. Just get it done. Just get it done. 澳洲人的 mentality 不是這樣，所以其實未來澳洲會比新加坡、比中國，甚至是比馬來西亞會玩。 新加坡其實已經一路在拋離了。 新加坡一直都很想，事實上也是以香港為一個假想敵。 打贏了， 贏了很久了， 九條街。 其實因為如果不是97他們贏不到香港的，但是因為香港實在即拖這些即 資金墮落， 他們叫回歸，我們叫主權移交移所邊，真的實在差得太厲害了。 因為你在新加坡，或 者澳洲人，你們那個怎麼看香港那個環境呢？ 我認識很多澳洲畢業的人是選擇回香港的，因為其實我都明白他 們主要因為經濟差啫，這個是 其一，其二真的很悶，係啦，真的很悶。 點解咧？都有咁多香港人啊，係咪？ 香港人其實很多時候是選擇走的，因為他哋我都叫做足星咁，我其實都 sort of 融入到澳洲的文化咁樣。香港人很難融入的， 但你足星不是澳洲的足星喎。 係啊，係啊，但係即係。我都覺得是， 但雪梨那邊知基本最大，即最大 city， 即最多唐人嗰度，即我佢有啲人話珀斯嗰邊，即我唔 知。你其實你澳洲你係有雪梨啦，有 Melbourne 啦，墨爾本啦，係啦，咁就有 Perth 同埋有 Brisbane 嘅，係啦。咁基本上其實你其他城市都可以唔使理噶啦，你淨係理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已經夠啦，因為基本上係呢兩個城市係撐起全澳洲嘅經濟，係啦。咁你話講緊，譬如話做嘢嗰啲，亦都係只係即係你以前點解 Perth 可以惡，即係礦產啫嘛。咁你確你啲油價又跌，啲鐵價又跌，啲煤價又跌，咁你咪自己揾自己笨咯，係啦。即係其實澳洲你 咁而家去澳洲主要得翻啲，即係你話呢幾樣嘢跌就即係冇其他㗎啦。 澳洲就有咩咧？頭先我哋咪後講過咧，就講過澳洲嘅放送史啊嘛，係咪？ 嗯、 即係你澳洲其實好多時佢。即係澳洲呢幾年大搞房地產，一來就係好多海外買家走去買啦，即係基本上你有啲樓盤啦，即係屋企咁講咧，無啦，即係 for example 你啲黃金地段，譬如你話 Valley 及 St Gabriel 啦，無啦起一等嘢出嚟，但係嗰等嘢從來冇公開發售嘅喎，你點解會覺得啲冇公開發售呢？因為海外買家係唔俾買二手盤嘅，澳洲係只可以買 二手盤， 係唔俾購買二手盤， okay. 只可以買新盤嘅。咁好多新盤咧，基本上咧佢都唔需要喺本地推出 market 噶啦。咁佢基本上佢喺強國啊，即係擺幾個 road show 啊，香港擺幾個 road show 已經成等嘢咁賣曬。 呢度都有啊，呢度都有。 澳洲嘅經濟即係你話而家 mining boom 過咗靠咩？咁咪靠放數俾本地人炒樓咯。因為你好多熱錢炒興咗個樓市，咁本地人都亦都想入市咁樣噶嘛。同埋澳洲好多時係嗰班友咧，即係因為你屋企你其實你話廿幾年都係順風順水，未見過大蛇屙裂，即係未見過核爆咁樣啦。咁你嗰啲人就心紅噶啦嘛，即係唔係好似香港人？香港人你有翻咁上下年紀，你睇過九七八？睇個沙士爆，跟住睇個金融海嘯，基本上你橫跨呢廿，你講緊呢廿幾年，同埋 OK， 我再講遠少少啦，八九又爆一爆，九零爆一爆，八七又爆一爆，之前八四嗰啲又爆一爆咁，咁你其實都知好多有起有落，咁你即係好多人而家會仲走去排隊買樓嗰啲，但係有啲人亦都話你睇定啲先，慢慢嚟。澳洲人係冇呢個概念嘅。所以咪靠買樓咁樣。 如果冇呢個概念，而家咁嗰個 bubble 嘅爆起上嚟，佢哋好跌嘅喎。 你發生好微添。 有冇咁嘅機會咧？ 有嘅，因為其實而家係講緊，即係有兩睇嘅爆咧，我就會覺得係 利息， 利息啦。因為其實而家澳洲經濟環境差，好多人俾人裁員。Okay. 基本上是啲目的都調低曬啲銀行啲咁嘅評級啊，諸如此類噶啦。同埋而家批窿，基本上以前澳洲冇壓力測試嘅，呢兩年之間壓力測試落去嘅，即係你都係 plus minus 即係 1% 咁樣啦。咁好多人其實搣唔到嘅，係啦。 咁如果你話一間靚屋咁，譬如呢一度啊 ，LA 咁樣計啊，平均$500一尺到啦，淨係屋價澳洲嗰邊咧， $500一尺，我好難同你講呢啲嘢。你不如咁，你而家 Temple City 一間三房幾錢到？我俾個 comparison 你，就係$500一尺啦。譬如2000尺咁啊，$100， 2000尺$100， 係啦， 嗰度2000尺都差唔多，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澳洲嘅樓爆咧。apartment 會爆，因為 apartment 真係太貴，同埋就啲質料好差，用好多 温哥華都好多 apartment 都係都已經貴過 LA 啦，其實温哥華啲樓。 但係我就覺得雪梨嘅屋就唔會點爆咯，即係屋都有分好多種啦。咁你講緊係譬如即係其實變咗兩，即係你超啲超級豪宅嗰啲咧，其實基本上你比好多即係你氣候又咁上下，又 work class 其實仲係平。但係你話真係 affordable housing 會爆得好金，即係有錢佬冇嘢咯，但係頂硬上上車嗰啲會好大鑊咯。 或者啲好區就真係可以保得 好區係啦，即係好區就你夠 prime， 基本上你跌嘅機會都細，因為真係算都係算 幾年嗰個我哋呢度咁樣咯 ，Corona 嗰度，我走入去睇嗰間 前幾年廿零三萬啦，可能 邊度 啊，東面 lift 曬嗰邊， 近15嗰啲， 係啦， 即 係15+1。 佢當年買翻嚟嗰陣時係差唔多五十。我話第一呢個樓區根本冇可能50，係而家要廿幾賣翻出去， 跌咗， 跌剩嘅，跌剩廿幾，成個 local 都係咁樣。 嗰陣時係好差嘅時間啫，係嘛？ 最差嗰陣時候咯，而家都係廿幾都上唔翻嗰個價格。咁你就係因為。當年你或者冇壓力測試嗰陣時候， 個個都走去買， 個個都走去買， 會搶貴。 咁佢唔怕，我心諗個個都走去買，即可能跌少少啫，鬼估唔到跌5%。 咁但係啲後生仔喺澳洲可以買到，即係可以 買唔到㗎， 買唔到㗎啦，已經 好多，即係其實。 因為呢度喺大學生出嚟都，如果冇積蓄嘅話，都買唔到㗎啦。LA 澳洲更加冇可能，同埋我唔係好知 LA 點啦，我知三藩市咧，基本上其實 個個後生， 三藩市 個個後生都係住即係 租啊， 分租咯，一間屋5個人咁樣。 啱呢兩日出爐，三藩市已經係全美租金最貴嘅 city。我哋 LA 排第4啫，好好彩。 二三係邊個 ？New York。 我唔記得咗。最記得因為近呢兩個 city。 三藩市 Silicon Valley， 我哋 LA 呢度都係第4啫。 租金其實都唔係太離譜嘅 LA。 即係我就 compare 嗰兩度，即係其實 LA 租係 OK 咯。 OK， 雪梨租係恐怖嘅都係 都係貴過 LA 嘅咁樣。 貴過 LA 好多， 即係譬如2000尺咁樣一個普通嘅區嘅話，3000蚊 OK 嘅，可以租得到嘅。 哇！嗰度要5000蚊啦。 用 心 哇！咁啊真係差好遠啊 ！OK 嘅區講緊係即係你夜晚夠膽出街喎。其實雪梨好多地方咧，你夜晚唔夠膽出街。 係咁差嘅咩？ 因為即係雖然 佢哋冇窗嘅喎，係嘛？ 嗱，就係想回應你呢一點啊。雖然就話澳洲係冇窗，不過同黨問題非常嚴重。咁同黨係咩人咧？即係呢度就黑，呢度就墨仔搞事啦。 黑鬼 同墨仔啦，係啦。澳洲就中東人。好，因為70年代嗰陣，澳洲就大愛包容收容咗大量嘅黎巴嫩難民。咁呢班友就即係屈喺啲 ghetto 度，又唔讀書唔做嘢，即係幾代落嚟就喺度搞事啊！即係買賣毒品啊，走私軍火啊，同埋即係嗰班友覺得喺澳洲又融入唔到主流社會，咪翻去做 ISIS 咯。係啊， 真係慘。 同埋就 全世界都面對住。 係啦，即係其中一樣大嘢就係中東人，同埋就啲另外一樣嘢就係啲土著咯，係啦，土著就即係都其實，因為佢哋就個濫藥問題非常嚴重。 我喺加拿大嗰陣時，土著咧都係 一個大問題， 都係一個 印第安人啊。 另外一樣嘢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你知雪，即係其實澳洲你話佢附近冇鄰國咧，但其實佢附近好多鄰國嘅。咁就有即嗱，就係嗰啲咯，即係嗰啲 Pacific Island 咧，即係湯加 翻嘅。 係啊， 我諗廖斯靈演係最大嘅個鄰國。係 啊， 廖斯靈應該 係。仲有印尼嘅， 印尼 都係 附近啦，都係附近。 都係附近。 嗱，嗰啲 Island 其實都 cause 好多 trouble 嘅。 即係又係頭大冇腦咪打交。 嗯，嗱 ，OK， 嗱，我哋節目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嗱，你就港珠澳嗰度咧，你自己嗱，你今次嚟參觀我哋呢度極之簡陋， 幾好啊！ 咁樣你有啲咩個你想有啲咩發展啊？即係參。即係嗱，你雖然話你話可能你唔知道你喺澳洲未必長，如果你長期仲 stay 喺澳洲嗰陣時，你想點咧？或者你對網台有啲乜嘢即係抱負啊？啲咩 出片啊？一定要出嘅。咁、其實而家我哋節目咧就加咗就生活環節嘅，佢最近加。 呢啲係咪淨係一個節目㗎啫？ 我哋 暫時淨係係咪一個 節目？係啦，咁我哋其實最近加生活環節嘅，咁每個禮拜咧就介紹。一輪菜式，係啦， 菜式 咁啊，即係講出街食飯，咁咪講即係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日本嘢，之前個禮拜講 fish and chips， 再之前就講啲咁嘅叫越南嘢咁樣咯，係啦。 反應點樣啊？你覺得？ 反應好多啊！即係喺 my radio 嗰度，基本上係有人 PM 我問我攞地址咁。 哦，係 啊，即係啦， 有啲益友咯。 嗱，我都係俾個意見你啦，你。可以的話咧 ，local 走多啲 local 嗰個咧，會好啲嘅，因為你同區嘅人 support 你咧會好啲嘅，同埋你會容易即係入到當地嗰、那個，即係知道嗰、那個。其實好多人好老實講啦，好多人嚟咗呢度聽咗啲廣東話啦，收音機幾十年咧，佢唔知道呢度啲即係 local 本地 LA 發生咩事嘅。 我知啊。 唔知㗎，即係多倫，即係以前我多倫多我都見少嘅啦。嗰間學校300個留學生，冇人講英文嘅， 又係租大咯， 係啊，又係租雜誌，有啲咁嘅。 你講緊邊間學校啊？ 啊？ 喺邊度啊 ？Scarborough 嗰頭啦，我噏唔翻個名啊，但係即係我知道有啲 咁嘅。你又係 Scarborough 咩？ 我住 Scarborough， 但係我未喺Scarborough 讀過書。 OK。 我又係嗰度，即係你應該知道嗰啲邊度？ 沃頓嗰度啊，係嘛？ 我唔記得咩啊？幾廿 年？你知沃頓而家好多一樓一鳳嘅， 係咩？ 沃頓，相反係沃頓變咗邪骨區啊！ 嗰個夜生活， 係咁啊，過時都要趕埋㗎啦。 咁啊，呢個要加多時間啊！即係我走嗰時候冇夜生活嘅。 咩叫夜生活先？宵夜定係嗰啲先？ 早宵夜都兩點咪閂啦。 講咧，總括嚟講， 宵夜而家好少夜，好少咁夜閂嘅，因為搶嘢啊，好多黑鬼持械啊。 咁樣啊？ 以前就即係以前我學生時代咧，就有幾間粥鋪仲係收四點嘅。佢後屘就多黑鬼真係持械，係啦，咁就一點收啦。即係 但係佢哋唔清請 security 嗰陣時，卡拉 OK 我都記得有 security 㗎。 卡拉 OK 就而家好難出新牌，因為成日打交，每個禮拜六咧都 bbbb 咁樣嘅，係啦，即係唔係我 bbbb 啦，因為我以前有 friend 搞夜場嗰啲啦，同埋就即係太多，即係啲即係俾啲對手 call 嚟話我哋壞。你有 D 零，係啦，咁就基本上係冇人啦。你做個場俾人做到咁樣，係咪先？ 係啦， 係咯。 惡性競爭啦，呢啲就 惡性競爭啦，係啦。 咁啊，黃色事業咧？ 黃色事業咧，咁就即係 Chapman 同 Warden 係好多邪骨啦， 係啦。 咁啊，仲有即係你今日冇翻去多倫多啊，老常 十幾年啦，我走咗之後都冇翻過去。 你嗰陣有 Highway 7未啊？ 有，但係係啱啱 係前嚟嘅啫。即係基本上去到 Woodbine 之後就東邊就冇嘢啦，咪 Kennedy 嗰度得個 Markfield 咁樣嘅啫嘛。 係啦係啦， 我未聽過。 係啦，你哋未聽過啦。OK， 嗱而家即係咧 Markfield 同 Harvey Seven 咧，咁啊有個新商場叫朗豪坊。 係啦， 朗豪坊咧嗰度咧真係有真係去布蘭街咁樣嘅邪骨樂園嚟嘅，黐線嘅真係。係。嗰度一開 WeChat 按摩嗰啲啊， 雀仔按摩點知腳底按摩。 即係我意思係打正旗號話 嗱，加拿大槍技犯法㗎，必須講明啊。 OK， 咁咪佢哋喺 WeChat 嗰度兜生意咯，開 agent 咁樣咯。 但係呢一度嗱，你睇下呢度呢啲就係腳底按摩啦，係咪？咁但係香港嗰啲就係桑拿啦，沖涼啦，係咪？咁多倫多啲咧？ 多倫多都有 SPA 嘅，咁多倫多咧，其實咧，即係我啲 friend 咧玩嘢嘅最高境界咧，就係去一間叫做 SPA， 咁就可以 claim employee wellness 噶嘛， 嚇， 咁樣嚟玩咯。 employee wellness， 咁就真係可以出公訴嚟嚇， 係啦，嚟按摩啦， 啊，係啦，咁都要嘅，都要嘅，即係辛苦曬啦， 係啦，用公訴， 成日做嘢咁辛苦， 用公訴去睇金魚缸嚟舒緩下自己緊張嘅情緒咁樣， 係又有得 camp 公訴幾好啦，又可以推動經濟係咪？ 新年架車 幫人交學費呢啲叫做 呢啲新年嘅冇事咧，我哋捉佢嚟，我哋講多集啊，我哋講下呢個唔同地方嘅。呢啲好老實講，你住喺呢度就 本土經濟啊，大佬 就有呢啲咁嘅生活㗎啦，冇需要迴避，係咪先咧？你有就有，冇就冇。 文明嘅社會一定有嘅，基本上 係咪先咧？所有大城市都有呢啲嘢，不只不過猖唔猖狂嘅啫。 嗯 啊，我家鄉東莞呢幾年大鑊啲啫。 哦，你喺東莞啊？我都喺東莞，但我從來冇翻過去。 一開始有翻喎。居民啊， 唔係應該叫乜冇唔猖狂， 唔猖狂 ，你真係要同埋 agent 化，同埋以前咧即好似泰國咁周街捉你入去嗰啲冇啦。 而家 agent 化㗎啦，做唔做啊 ？agent 化㗎啦，聽下香港嗰啲啊，即係我唔同人宣傳啦、啊、咁樣，但係即 係動物園呢啲嘢唔會死嘅，係咪一定要 有？呢啲人類最原始嘅 行 業，行 業仲穩陣過醫生律師咯。 有啲國家醫生多過即係律師或者律師多過醫生嘅，係除咗護即係正正即係係除咗護士啊，全世界都唔夠嘅。 嗯。 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嘅護士係夠嘅，即係 enough 嘅，因為係厭惡性行業嚟嘅，揾錢又唔係多。 好啦，阿同阿二世祖講咧，真係講極都講唔 開心啦，好開心， 即係可能要講兩三個鐘頭。 神有下一次啊，真係 唔使驚啊！我哋一定會捉佢錄講咯，其他啲開心嘅嘢啊，咁啊，真係 好多謝曬， 多謝兩位 遠迎過嚟。 點啊嗱，同你打下招呼先啦， 即係 你中意即係。你哋嗱，即係預備咧，你將來做呢個有即係相，即係點樣啊？即係有 video 嘅咧，就要呢啲嘢要執靚呢個樣，咁你習慣下對住嗰個啊 camera。 O K 啊，好自然啊， 好自然，真係好適合做網 聲又好係咪？ 係啦，我唔入麥嘅，我把聲唔入麥，我把聲響咋。 嗯。 但係佢哋要 adjust 過嘅，我唔知點解咧。我係講，咁好啦，即係咩啦？ 過曬時 間，真係過曬時間啦！如果嬲尾唔係呢個黃色事業咧，我哋已經 cut 咗佢啦。好 ，OK， 又啱曬料 ，OK， 大家再見， 多謝， 拜拜。